两岸关系暗潮汹涌，经济前景混沌未明，岛内政治蓝绿对立，混局之中，台湾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特别企划，专访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人物。 姜炳坤、 谢长廷、 吕秀莲、 钱富、 连胜文、 蒋孝严、 郁慕明、 蔡正元、 林佳龙、 林胜芬、 郭台铭， 全方位把脉台湾，为失落的一代找方向， 为台湾的未来寻出路。 7月1号至7月1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重播。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台湾下一步。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我们今天有位特别的来宾 了，好， 现在坐在我的对面，我先感觉到精神非常的振奋， 哎， 他就是这个堪舆大师，哎，有的人说这个更简单的一个名词，风水大师， 风水大师。 高师傅，高老师，这个咱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香港的风水师高蒙喜小姐，好，这个高师傅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 可以啊，其实我做这个行业齁已经有十几年了，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正式的职业了。那我学这个这个玄学的学问，是从十几岁在读中学的时候开始在接触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嘛，家里的父母亲都是比较疼男生，都不疼女儿。那我六兄弟姐妹，我是老幺，我心里在想，为什么老爸是老妈老是这个偏心呢？我心里就有点不爽了。那我自己就跑去一些书局啊，就来找一些书来看， 要改变自己命运哈。 哎，没有想到那些，还是没有想到那些，只是经过书局就跑上去找一些书来看一看啊，就是散那个闷气嘛哈。那结果一打开啊，看到这本书看像的嘞，很好玩哦，照着镜子在看自己了哈，那个眼睛原来那个什么眼球离开那个眼的眼皮啊，有高一点点是下三白眼的话，这个是跟家里的缘分原来有差的哦，个性是太强也不好哦，那我觉得啊，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嘛，我还要好好把握我自己的前程，所以我就是开始在切触这些事情了，在看那些这个玄学的脸相啦、八字啦、风水书啦，那时候一直在切触了。到我这个读书出来了，我就赚到一些钱的时候，有这个薪水拿到了哈，就去找一些师傅啦。我跟很多师傅都有学 过，专门去学 哦。所以你看，这个刚才高师傅提到很多这个名字啊，有玄学，这个是在香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我看电视有通常介绍风水的节目，通常会把它称之为叫玄学。 对对对，就是俗术嘛。 术数， 术数， 算数的数， 术数。 第一个是算数的数，第二是数学的数，对， 术数。OK， 香港人觉得这是非常这个高深的学问，而且呢，在香港是很多人选择相信的。今天来得很好，那个很巧，而且高师傅哈，前两天香港全城的人民都在议论一个风水界的风水界的人物陈振聪。香港普通市民觉得，哎，这个应该是个世纪贱男吧？好像 对， 这个， 我一听到这个新闻，我已经觉得他这个是贱男之中的贱男， 贱男之中的贱男。 OK， 他在这个被称之为贱男之前，他也是一位 风水师， 而且他几乎靠他的这个风水师的这个行当成了一位超级大富豪，就因为他跟这个小甜甜龚如心的这个关系，参与到他死后，龚如心在2007年去世之后，参与到他财产的争夺，那么就发现法官就发现有两份遗嘱，一份遗嘱呢 小甜甜，这个是 风水遗嘱所谓的， 一份是2002年的遗嘱，说当时是把自己的这个几十亿的遗产交给自己的这个家族的基金会，另外一份2006年突然出现了一份风水遗嘱，说把这个钱呢，交给有部分变成陈振聪的了，因此在这个财产争夺哈，大家经常会觉得这个跟 TVB 的这个剧情啊是非常的相像， 而且是一季又一季，你知道吗？那个剧情直接是上了非常多年，然后香港市民也是很喜欢看，看了一年又一年之后，终于是现在是判了14年， 十二年， 总之他就开始他的这个牢狱生涯了。但是呢，过程当中啊，很多很多议论，而且就是他对于龚如心的关系 是 一直是大家议论焦点嘛。他最开始法官就说了，他说他们是这个客户和风水师的关系，但是陈振聪自己就说不是嘛，就在小甜甜死后，他又公布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证物，就证明我们俩关系是情人关系。很多人就说他贱嘛，你说真的是真爱的话，怎么会？你爱一个女人，你会把她生前跟你一些亲密的片段呐、一些亲密的物证给她摆出来，跟公所有人去议论，去看，这本身是一个。从道德上来说你觉得无法接受的事情。 是，所以高师傅，高师傅在这个业界哈，在做这一行的这个人当中怎么样看陈振聪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隐碎了我们这个行业了， 隐碎啊， 对、 就是、让这个行业丢脸 了， 给我们的这是很大污染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哈，讲实在了，也没有一个标准去说一个老师到底他的道性品德那个这个他的学问的专业程度是去到什么这个一定的位置，那因为我们有考试制度嘛，那、就是、 会考牌的这个 怎么 没有没有、香港是没有这个考牌的制度， 没有考试制度的， 对对对，都是要看你那个人本来的那个德性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本心啊、真的有没有那种功力了、去做的，那其实陈振聪的话我觉得哈，他是懂一点啊， 懂一点， 他也不是完全懂得很厉害啦，那他只是说知道这些，他就拿着就是抓到龚如心他那个痛点 啊，他的弱点正好被他掌握在手里了、 对了、一个女人嘛哈。 龚如心最早认识陈振聪是因为龚如心的老公失踪， 没错， 这个陈振聪以一个风水师的身份说我能够帮你找到老公， 有可能吗？他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不是失踪，应该是说 失 掉了， 是被绑架，然后就已经没有找到。 对了，他也30多岁的时候已经都不见了老公了。那到50岁的时候认识这个人哈、一个女人总是有空虚的时候嘛。那这个男生比他小的那么多，他到他身边，他跟他讲那么多安慰的说话啦，让他开心呐、他一直有目的的去接触他，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老师了。 所以你觉得他根本不是风水师，他可能是。实际职业是这个按摩师， 按摩师骗 子。这个 法官的判词哈，这个法官就说这个在判决当中就说这个陈振聪是极度贪婪、邪恶、无耻。这个判决里面会这样给一个人下这样的定义，还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刚才高师傅的这个说法，陈振聪这样的行为在其实这个行里面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 对，没错。那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哈，其实哈，树大也有枯枝，哈，也有很多坏蛋呐、我自己看的很多。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本来哈，他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本来我们这帮人家算命是不要帮人家化解他们的不开心呐、人生一些不好的位置的时候，又给他一个好的方向嘛。那很多人现在哈，他们就是因为了生活要赚钱，他们就是吓唬人，就懂一点点，就看到你了哈，他知道了人的那个看人家那个感觉哈，就看到你了，你在问什么，他就知道你大概不开心在哪边，就跟你讲那些吓唬你。好像说我有个客户，那他来问我，久不久就来问我了。那有一天他来问我事情，他就跟我说：“师傅啊，你旁边那一栋大厦有一个师傅哈、他是法佛师傅。什么叫法佛师傅？是会抓鬼的那种的。 OK， 抓鬼。 那。”他说齁、我有这个齁、幽灵啊，这跟着我啦，有鬼在搞我、所以我现在的运气不好。他说齁、他在帮我在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人不用在的。 哦，只要我放下9000块港币就可以了。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9000块港币就没有了，对不对？ 所以你听见这样的说法，觉得是很荒谬的，还是说？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呐、啊嗯！他要做法，为什么那个人不在？嗯、那他要为什么只是说9000块放下来，你就可以帮你搞好？那我的客户还更妙哦，他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呢。他说没关系，你先放下一半，我先帮你做一半，你再拿来一半，嗯、我再帮你做另外一半。 分期付款。 哎，你想起那个陈振聪啊，他也很好玩。他跟龚如心、据说两个人会玩那种烧钞票的游戏，你知道吗？而且他们不是在整个香港有100多个物业吗？ 对。 他在他房子里面干嘛呢？挖洞。 嗯。 挖洞是所谓的什么哈？高师傅给我们解释，叫做众生鸡。 哎，对， 生命的 生， 基础的基、嗯。然后在里面那个洞里面放一些什么什么他自己的东西啊， 指甲啦、 头 发、 这个、是一个什么 讲究照片 呢？其实哈、哦，众生鸡不是这样种的。众生鸡我们是要在外头找一个好风水的地方、嗯、好像那个人还没有死嘛、哦嗯、我们找一个好风水的帮他做一个坟墓，那坟墓、哦、里面挂一个就是好像真的墓碑啦，再放一个小的棺材，小的棺材有过处的地方的师傅、哦、都有一点不一样的放东西进去的、嗯、那一般来讲、哦、都是放那个指甲啦、嗯他的内衣啦、嗯哦、那有些地方会放颗鸡蛋啦、嗯、那会放头发啦， 有什么用呢？ 就是把他的有个人的一些东西放进去以后把它催旺， 催旺 啊，催旺那个人、嗯、还有那个墓碑上面会写那个人的名字嘞。 嗯，这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哎、为什么要催旺他？ 催旺他让他长寿一点，让他可以就是说想要去、看到那个坟墓是怎么的形态啦、嗯、还有那个坟墓看那个山水来龙啊是怎么样。 是这个坟墓是专门为活人建的坟墓吗？ 生机嘛，生是生命的生、嗯、基础的基， 这 是为了那个还没有死的人帮他催旺，在让他在生前才可以多好享受， 活得更好一点， 哎，或、 哦、更长寿的人，就一般是那种生病的人或者运程不好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在龚如心的这个事情里面给他种生机，主要是当时可能身体不好， 他已经查出来患癌症了 嘛。可是不可能在这个住宅啊大厦啦商业大厦的楼下在做这个啦、 哦、 这个是不正常的做法、哦、阴上加阴，这个让他死得更快。 OK， 看来这个陈振聪这个是不学无术、啊、 对， 在这个他的专业方面有一点非常大的欠缺，被咱们高师傅马上就指出来了。好，今天咱们三丁换新闻关注到由这个香港的陈振聪伪造华贸集团已故主席龚如心的这个案件哈，被判了12年，引开去的，在内地很多到香港来游客都会去黄大仙啊，这个会或者说在比如说香港庙街啊，会看很多风水的、嗯、 对对对， 到底这个行业在香港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这个哎，这里面什么是好的啊，什么是不好的？咱们待会儿继续说。嗯， 这些东西没道理的，有人很抢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没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家又不可。 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她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一见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哎，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 有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和我们一起的是高蒙喜老师，好，他是在香港的这个玄学的师傅。高老师会这样称呼自己哈？ 可以啊，没问题，都可以这样讲。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聊到这个陈振聪的这个案子啊，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高老师。高老师刚才进到我们这个凤凰 U Radio 的这个 studio 来。进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包括这个 studio 的布局有什么初步的判断？ 我觉得蛮舒服的啊，应该是聚财的，不会散财的、所以你们不用好像陈振聪一样的说要种什么生机你们做了以后 这个就免了，我们不会在办公室底下挖洞， 可能到时候你们惹鬼啊 哎，你说的这个什么鬼啊，香港不是经常有说法说什么小人还是什么身上有种小鬼，这是个什么东西、 那养鬼贼了，我们说 还是泰国的鬼。 对，泰国，因为香港现在很流行什么养鬼贼，其实大陆现在很流行的、也用的很贵。为什么呢？一般人哈、他们都希望说自己哈、能够用到鬼这个力量帮自己去催旺那个钱呐、姻缘呐、很多事情，尤其是那种有一些背景的那种力量的人哈、他们更喜欢要用鬼贼。他们有些说哈。有鬼嘴的话，我跟人家在打架，不会跟人砍死。 这个就是人的关系已经不够了，要靠鬼的关系。 可是我认识一个真的那些人哈、他已经改过自身的，他跟我讲，以前我也有养过鬼仔，结果哈、谁不会砍死，一样会给他砍到。 天哪，真的是听起来。 所以高老师，你讲的这些案例，这些都是混帮派的吗？ 他们就是混帮派的人比较多的。那其实一般正常的人也有一些急功近利想要赚快财的人也有。那其实这个代价很大嘞，代价很大， 代价很大。 对，为什么呢？ 养一个鬼要多少钱啊？ 要看你在泰国还是在香港买了、那要看你跟那个师傅他会不会很贪钱啦、有贵也有便宜啦。那问题就是说你养了回来以后你的问题好大嘞、你要供奉他，也要陪他玩，要给他吃，给他好的， 跟养宠物似的。 对呀、 养个孩子一样。 你在吃饭你要给他一双筷子一个碗、 我的天 哪，对呀、你没有做好可能改天他也不开心，会让你有点不好啊。 这样做的人多吗？在香港就是您现在接触的客户里面一般算命都是求安宁吗、或者求知道未来前途，要不然就失恋。 以前是比较少，以前是比较少、现在的话可能这样的数目来讲100个人之中有10个了，或者是有几个会有这种方向的， 是比较急功近利的方向。 对，又要养鬼仔，敢去养鬼仔、那其实养鬼仔的话、我有听到一个案的例子还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有背景的一个人家的小老婆了哈、他在家里养了那些鬼仔，那自己帮那个男生生了好几个小孩子啦。那有一次他生了孩子没有多久，那个孩子还是几个月大，他结果哈、在家里发现有鬼。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啊，怎么发现？就是看到黑影啊，跑来跑去啊。那小孩子在哭啊。 是真的看见还是 真的看见？真的看见。连那个哈、这个闭路电视，就是 CCTV 那种，就是 我知道摄像头有拍到哈、 对对对，都有拍到那个黑影啊，在厨房呢也有这个黑影出现了、 然后 那跑来跑去啊，那所以就很恐怖嘛。结果他就问那些泰国师傅啊，因为他从泰国的师傅那边买回来嘛，那泰国师傅跟他讲，可能是他皮吧，走出来玩吧。那他说他不敢养了，因为怕吓到小孩子，因为一直在哭嘛。所以就那次就给他请走了 ，把他给请走了。 其实这个代价也蛮大的。 所以高师傅在香港会去请教这个玄学老师的，通常是你有没有一个典型的一个客户的样子？ 那最多来请教我们的一般都是感情啦、第二就是生意啦、财啦、第三的话有些真的我碰过那么多个，我最近我碰到一个男生我最不喜欢的，那怎么说呢，他是来卜卦问他老婆的事情，他说他老婆给老板抓了，说他给亏了钱，公司的钱抓去坐牢了。然后问我说老婆再判了下过什么时候可以判不用受坐牢，有没有可以这样子推翻。然后在卦中看到我说过两个月你再跟他老板求情一下，跟他讲清楚哪里你们会赔钱的，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生气，会放过你们啊。那可是那个男生就说过两个月好啊，因为时间是刚刚好啊，因为过两个月我老婆要生了。我的天哪，我听到这句我就突然之间就很生气了。我说你老婆要生你还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一直在逃避，他老板要找你你也不听电话也不在家里等他。因为他说他一直在逃避他老婆的老板嘛。 高师傅，你讲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你说你碰到这些案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他本身是违反法律或者说违反道德的，但同时他又是您的客户，您又必须帮他化解他现在一些灾难，您中间会有纠结吗？怎么 玄学大师跟那个律师不一样？律师有的时候可能我客户即使说比如说我杀了人，他这样告诉你，可能有的时候作为他代理律师的话你可以不举证他，但是香港我知道应该没有法律规管好像这个做风水这一行， 对， 也没有执照的要求。那如果碰到这样的所谓道德或者法律的困境的时候 那要看那个老师是怎么的看法做法。 您会怎么做呢？ 我会拒绝了。 您会拒绝哈？ 我会拒绝了。有的时候我给我骂走了。因为那个男生嘛，他跟我这样讲，我就跟他说你要好好把那个钱还去还给那个老板，因为你不还的话你老婆根本他不会放过的。因为现在问题 就是那个老板是气不下来，不是那个钱他亏掉会把他很伤害很深啊，那个钱也不是真的很多啦，他跟我讲那个数目也不是真的很多，只是那个男生一直在贪，他不想把那十几万拿出来，那就是要让老婆去坐牢。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没有良心嘛，我说你这样做下去你知道吗，你老婆以后的孩子也是你的，你怎么跟孩子去交代这个事情呢？ 高师傅哈，我有一些粗浅的理解，就是可能觉得最后你给他提一些化解的方法，实际上他还是不是遵循了本身科学的规律也好，或者你心态发展的规律， 就是这个可能 是这到底 是 功利的问题，还是说本来事物就会照着那样发展的？ 不是因为有些人哈、要看他的德性呐、有些人他已经好像那个男生已经很贪了嘛、其实我已经在提供一个化解的问题给他、教他怎么做、就帮他老婆可以出来，其实那个方案是最好啦、也可以帮他抵消那个业力，不用以后就有业力的问题去找他麻烦， 就以后会报应的问题， 对，一定会报应的、我们很相信有报应的这个事情。那问题是他太贪心，他本身我们这个行业就很讲那个唯心嘛，你的心态可以帮你改造命运的，那你这个心态我给你讲出你的问题在哪边，你都还没有去醒觉悟出那个问题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的，我们是、是帮他提供一个是情况，那你自己不接受的话我哪有可能去做什么，我们不是说泄露天机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天机会给我们泄露、每个人来我们把我们的知道的都会告诉他，让他知道，譬如说小孩子来算命，妈妈都会带小孩子来算命，看他以后应该怎么安排嘛、我们都会给他一个意见，那怎么的、那有些人他们会很顺着这个方向去做，做得好好的、有些人他们就不顺了，为什么呢、他们会听了以后不开心、 会影响他的心态了 哈，他们会听了以后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呢、我要这样子做呢，我不想啊怎么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跟很多客户在提供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们要看接受还是不接受， 对，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传话人，不是说一个要来摸熟师、帮他变，那要变始终是他自己，等于佛家讲的、你要帮自己改造命运，帮自己修福修德的话、一定要靠你自己去修行、 所以高老师平时会不会跟在香港比如说做心理咨询师的这些人有 聊一聊， 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还我有的 时候觉得很多时候听起来像心理咨询师， 听上去像是心理咨询和辅导， 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等于心理咨询的，真的，我们比我不是心理这个心理学家出来了、可是我敢讲来的我手上的客户、一般进来是苦苦的样子，走出去都笑笑的、因为我从他的八字命还有看来的像上面我都看到他问题在哪边了、给他们个意见，那主要我都跟他讲我给你一个方法、那你不是说这个方法、就等着你去就过去就可以了，你一定要努力的，你不努力的话就不可能，就等于嘛有那些什么大富豪，他你看他们的背后一定付出过很多东西、好像现在香港这个大富豪李嘉诚呢，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每天还是在这样工作， 是 他也没有说退过下来要休息、 这个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对， 我这儿我有一份所谓的中国富豪风水调查的一份报告、08年出的大陆出的，他有几条很好玩，他说富豪统计哈，超过 98% 的富豪都相信做生意要讲究风水， 对， 其中做生意前就相信的呢是 48%， 做生意之后呢觉得风水必须相信呢是占到了 50%， 当然 然后有富豪他们每年都要去烧香拜佛，比例是达到 99%，还有说99%、还有说认为风水师门学问，风水师呢是一项重要职业，应该在大学开设风水课程的富豪也占到了99%。其中89.5%的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风水呢将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看到有香港的风水师，他们去内地做生意哈，其实也是 这是一个内地是一个增长很快的一个市场。 他就说啊，他说内地的富豪跟香港那些客户比不太一样，内地客户啊有钱，他通常扔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钱你不用担心。有一个在香港本地还挺有名的风水师，他去到内地之后、他就看完他的这个楼盘呢，是一个房地产商、他说你楼盘后面这个山呢好像有点阻碍，你要想想办法。他说可以， 结果没过几天他把那个山给移平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一去到大陆，他说我的天哪，就觉得大陆完全跟香港是两回事的，就好像这帮人什么东西都难不倒他， 对， 他什么事儿都办得了。但是呢，这些人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可以控制他手上几十亿的财富，可是他控制不了他的心，也掌握不了他的命运。等会儿请高师傅， 好，我们待会儿请这个高师傅讲一下这个内地的富豪们的需求。好，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 他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豫在大战炮火里，毫无惧色冲过去，谁狂怒谁拦路，谁话我功衰不登对，无能力与霸权比赛，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二百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团圆或者晚了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你，等得起。情不对，未反击过已后退，凌凭着耐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谁强忍谁唱首谁便算胜利，极不遂仍然共你企在这里，挨着灯身边指控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再过也过十年，当整个世界换风气，力竭还是再一起，这种坚决无人可比，看战士多悠长，亦决心打到尾，心不死。 是国共论坛的搭建者，也是两岸关系融冰的重要推手。 八次的会谈，差不多把1000亿的亿的部分以及先进的部分，把这两个先完成。这一刻，我们要好好珍惜。 他为台湾签下历史性的 ACFA， 把两岸关系从谈判桌上落实到百姓生活中。他坚持留给下一代人最好的资产就是两岸发展。 开放是必会增加竞争力，越早开放。代价越低，和平繁荣变成我们这一代应该留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资产。 在中日关系敏感的当下，曾经留学日本的他为日本统治台湾所留下的影响以及台日微妙关系做了特殊的诠释。 日本在台湾五十年其实对台湾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假如要去中国大陆跟台商一起去，这个是我想很多日本人都认为，与其单独去不如跟台商一起去，各有千秋。 U-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专访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7月8号星期一下午2点，凤凰 U-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台湾究竟何去何从？与凤凰 U-Radio 一起 见证历史。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天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的和我们一起的是高萌喜老师。 嘿、hey, ，你好， 哎，高老师，这个是在香港哈、啊、做玄学的老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内地的这个富豪哈、啊，这个数量是在不断的增多，而且樊素刚刚提到这个报告，99%的富豪都相信风水跟自己的生意有关。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嗯，因为你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不相信的原因，他们觉得我的能力大。 对、 嗯，我的风险也不大，嗯，为什么要靠那些？ 很多人我觉得，如果就特别是内地，可能这个历史的这个教育会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它不鼓励你去相信这个东西。那么可能更多人的想法是说，哎，我觉得我很聪明啊，我很能干啊，我不需要靠这个力量来帮助。 没错，那当他真的真正在那个生意的那个圈子在混的时候，嗯，他会发现有些事情他们的根本没办法控制的， 他决定不了， 哎，嗯，也不是说决定不了，只是没办法控制，譬如说人事啊、关系啦、啊、周围的变化啦，他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那么多金正不是我一个富豪了，原来还有很多富豪嘞，嗯， 是， 那大家抢这个生意。 所以内地的富豪来找您的时候，哎，通常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他们呢，都希望我们帮他，譬如说他买了一块地，嗯，要怎么去建那个大楼啦，嗯，啊，可不可以啦？譬如说他们要抢那块地，问我那块地旺不旺他啦，啊，他们 比如说要去投标，要这块地， 哎， 看这块地好不好， 会提一些奇怪的要求吗？就是或者你想不到的要求。 嗯，也很正常吧。 啊，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是奇怪的要求？ 做这种生意，他们叫我上去先帮他看一看哦，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啊。他们也会不认识的，也会给我很爽快付款呐，啊。嗯嗯。那问题是，他们最怪的是什么呢？感情方面，可不可以讲这个呢？ 您讲是有好几个老婆不知道怎么办吗？ 不是、啊，他们大陆的老板有好几个老婆是正常的，没有第二个老婆是不正常的。 然后呢？ 然后 就是女生。他女生他们就是结婚了，有老女儿了，离婚了，他们都是有钱的，哦，那他们都不相信男生，他们认为男生哈，哦，都让他没有一种安全感，啊，可是他也希望得到一些安慰， 也想找真爱。 哎，高老师，您会不会觉得有钱人他的烦恼反倒比普通人更多？会不会， 啊，会，因为他都怕认识身边的朋友不是真心的， 就冲着他的钱去的， 对， 不安全感比较强。 对， 那看风水能够改变这个现状吗？ 我都会给他一些劝的安，跟他讲了哈，嗯，不要往那些方向去想的太多， 是 随缘嘛，就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 所以您有比较过香港的富豪跟内地的富豪，在找您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啊？ 其实哈，也有差别啦。嗯，那香港的富豪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会没有什么价值的。 没有 架子， 嘿，对，哦，我认识那些富豪是没有什么架子，对我们都很好的，哦，可是他们都是有一种心态，是怕什么呢？都是怕我有钱嘛，也是怕人家会对他的钱哈，哦，看得好大的时候，他会给你怎么样的就是会他们会还有说我们过年去跟他拜年哈，我们会来一个糖果给他，他都会给我们一个好大的利是 封， 给我们的钱， 红包 好大的，那好了。我们第一年还是这样上去，他第二年再不派的了。 为什么呢？ 他对我们还是很好，也是很重用我们，是一个没有说其他的什么问题。嗯，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觉得 我这样子的话好像是用钱去买一个人 啊， 他想跟你建立情感关系， 他希望有真感情，而不是经常谈钱啊，每次见面谈钱。 但是内地呢，内地有不同吗？ 内地的话哈，他们都有一种哈，有一种好像是突然之间发达的那种感觉， 暴发户， 暴发户啊，是怎么样的？ 怎么表现？ 有一次那个大陆的人律师来找我，那他来给我吃饭，请我吃饭，还没有正式谈到他的命，他已经给我一个红包了，也好几千块哦。 上来先还没有开始的这个看就先给 我，没有讲、我也没有给他看。那次啊、给你好一个小红包几千块，那结果他也会给送你去坐计程车回去公司，那就会先付钱给那个计程车司机，这里够不够？刚看哪边、 生怕您觉得他没钱。 对，其实 但是这样会让您不舒服吗？ 会， 为什么呢？ 我有点压过来，好像有点压过来， 有点压迫哈。 我也不是那种人嘛，我觉得我还没有给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是这样子，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但会不会因为他可能在钱上面特别慷慨，所以您可能如果说这个您的客户他的给钱的时候比较慷慨，您会不会比如说本来看到他命可能是不太好的，或者这件事情不是不太顺利的，您会在 说 法上委婉一点， 啊、 或者说改变您的这个判断吗？ 不会，我都很直接跟他们讲的。认识我的人，我的客户都知道我讲话很直爽的。 是， 那只是说他这样对我的话，我也会给他很，就是说很公平的交易了。我是希望有个公平的交易了。那个客户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就心里有点怪怪，我觉得这人只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结果以后他再找我，他就真的会再找我。那再找我的时候，他第一跟第二都吃的时候都很爽快，给我很多，请我吃饭也吃得很贵。那第三次开始帮他看风水了，他买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好大，要帮他看风水。可是他们都很奇怪的，我跟他讲，你在你的办公室不可以做一个鱼池了，他在他的自己的房间要做一个大鱼池。我说这不可以这个样子的，你会精神有问题的，就是会常常精神不集中啦，做事是很辛苦的。 他会听吗？ 他都不听。 为什么呢？ 他的还要见，他就觉得没有气派啊。 所以气派还是在他的命运之 上，气派比风水重要。 对啊，可是他也要问啊，我觉得很奇怪，他钱也是会付啊， 他问了又不听你的， 他最后可能还是信了自己。 他还是每年找我好几趟啊，有什么事都打电话来，哎呀，我高老师，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跟我见着，这样子帮帮忙啊，这样子。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咱时间可能也差不多，就想问问你哈，你说富豪也会找你看，然后普通人孩子会被妈妈带着来看这个算命什么的。你说普通人啊，就对所有人来说吧，怎么样看待算命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算完之后，我心里会有阴影，或者说我一直会记着啊，老师傅跟我说我明年会怎么样，我会惦记这个事儿，反倒会影响我的心情。一旦影响心情之后呢，会不会进一步就影响你的命运？就大家怎么样去 暗示， 怎么样去平和或者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吗？ 有人来跟您讨论说风水到底有没有根据，或者是不是科学？因为其实内地很多的说法啊，说这个是迷信哈，你不可以相信。 其实不是迷信，你说是迷信的话，可能大陆的中医也是迷信哈。那为什么呢？在清朝的时候，不是乾隆已经叫那个纪晓岚去整理这些古书嘛？那《四库全书》里面也有这个说法嘛？这个一不命三三，都是统一的一个系统来的。那我们都是从这个易经、阴阳、五行这个走出来这个道理的，不是说我们乱讲的。那你在那些书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这个证明的这个证据的。所以中医他们在看的时候会说，不是大陆有些大学也在教这个吗？ 是，之前有大学说要开设这个风水这一门学问。 不是啊，我儿子也在大陆读书啊，他第一年在读这个临床医学，也要写论文啊，写风水论文啊。 临床医学是西医的科目， 西医，可是他也要他读中医点点的学问，所以他们在读的时候也会教他看脸相，是怎么去断一个病，那看手上怎么断一个病，那连那个卜卦 也要他们学，连风水要学。最后我儿子就求救了，妈妈，我要写那个风水论文呢，你帮我写好不好？我说可以吧，他说可以啊，我就说资料提供就是高蒙喜，结果我那个论文是拿的最高分的， 专业级别， 或者说是您看到了他这个老师的这个面相，已经判断出了他老师喜欢什么样的论文。 哎，那高老师，您会鼓励人说？不说，先不说钱哈，你会鼓励人去知晓或者去算命吗？ 我会怎么说呢？我会叫人家不要迷信，可是我看到人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方法让他舒服的跟他讲。他说客户来了嘛，他没有坐下来，其实我看到他的样子也有一个感觉，他到底是问题在哪边的啦。 是。 那坐下来以后，我们慢慢跟他聊，跟他讲。那你就是很担心嘛，我们跟他讲以后，他会不会有机会？那怕听到一些不好的会不开心呢。他说哦，我很短命哦。哦，我会破产哦，我婚姻不好， 对，怎么办呢？ 怕听到的问题。那其实我都会跟他讲，我不会给你说反话，可是我不会给你个假象，因为给你假象的话，到时候我会害死你。我跟你讲，你没有经济的危机的话，你到时候论来去投资，你就变成我这一个黑手了，再害你了。那会让你知道，原来明年你要这个比较保守去理财，不要论投资，只是说赚少一点嘛，不是生活过不去嘛，那也要看开一点嘛。 很多时候可能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哈。有人也说，我虽然看手相什么，他说手纹啊会根据你自己心态的变化， 相由心生， 对， 所以看得开的人就是福气比较好的 啊，真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开眼界哈。这个陈振聪的这个案子本来只是一桩刑事案件，我之前还真是对风水师的这个行业不是特别了解，现在觉得这里面其实是很多很跨学科的内容，按照现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内容是跨学科的内容集合在一起，哎，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今天高蒙喜老师。 今天咱们跟高师傅建立这个情感联系以后呢，咱们请这个多多联系。 好，谢谢 高师傅。 好，谢谢高师傅。接下来进入今天有话直说环节，那么关注到是在昨天发生的韩亚航空的一起空难，目前呢是已经导致两名中国的中学生遇难啊，还有一名呢是失踪的状态当中。 那在这个韩亚航空的事故当中呢，就有网友哈拍到这么一张照片，应该后来证实是韩国三星的一位高管，他这个下飞机的之后啊，在疏散的时候竟然是带着自己的随身行李箱一起的逃生啊。那很多人说你这样逃生不是会这个要财不要命的这么一个做法，甚至会阻碍其他人的这个 逃生的机会。 好，那他强调了，第一说这个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允许他这样去拿行李箱，第二呢更重要的是这个行李箱里面说是很多钱，可能这个时候在关键时刻人就 没上保险呢， 哎，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了。好，那你对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可能你的生死就是在一念之间啊，也是众生相，人世间的这个人情百态都出来了。 可能得先问一下高师傅，你说这次空难能不能算得出来？ 其实可以的， 真的。 因为哈，有的时候，很多客户他们要去远行的，比较危险的时候，都问我说：“哎呀，我这次出门不晓得好不好？”我说：“你卜个卦嘛，卜卦着很清楚啦。”因为有的时候你有脸看，你就有一些冲哈，冲着出来那个效果是不好的话，你不晓得天意会安排你是在哪一个月份会发生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个卦是有凶相的，就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逃避就不要去嘛。 好， okay， 谢谢高师傅的指点。 就高师傅的指点哈，但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您对这样的这个在逃生当中带着行李跑哈，带着一箱钞票跑路的这样的人怎么看啊？欢迎您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马上打进电话来吧。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U Radio 的小鹿。我每天主持的小鹿看东西，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其实现在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样貌，东西潮流科技让你每天听点评不落后。现在艺术的美感呢，则是可以定义你的幸福感，因此时尚艺术让你看到有质感的生活态度。现在要理解东西方的价值观才算有国际观，因此让东西观察室带给你温柔却震撼的冲击。在每天上午的11点，我会在现场直播小鹿看东西，到了晚上9点，还有隔天凌晨5点则会进行重播。你可以手机下载凤凰 FM， 随时搜索收听小鹿看东西。希望在繁忙紧凑的都市生活里，你的耳机有我的声音。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在美国时间是7月6号的11时30分，一架韩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型客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时失事，机尾折断引发大火。到目前为止呢，造成了2人死亡，181人受伤。目前根据这个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2名遇难者均为中国公民，是来自浙江的2名中学生，两个女孩子，非常的可惜哈。在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当中呢，也是有网友拍到有那么一位韩国的乘客在逃生的时候带着行李箱撤退。您对这样的做法哈是怎么样看？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湖北的赵先生。 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哎，赵先生还没有通。那广州的周小姐，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钟小姐，您怎么看呢？在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带着行李箱跑哈？ 我觉得要看那个实际情况了而定呢。你因为你是旁观者，你不知道吗？你只看到人家表面拉着行李走，对吧？ 嗯。 要是他太严重的话，你去再回头去救人，会不会发生更大的伤亡呢？ 嗯。 也许你妨碍别人。也许那个手提箱就在他旁边，他顺手就拉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嗯，是可能是当时你的自己的判断了哈。 对呀、啊，要看自己的判断而定的，不是你表面上看到人家拉着走就是不好， 嗯、 对吧？当时这不是一般的小事，你看他那飞机烧了，那个顶上全部都烧毁了，已经很严重了，真的。 嗯。 如果他爆炸怎么办？不是更严重吗？或者说？已经有救援队在那里了，你在那里是妨碍别人做事，你知道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听到是 情况而定。 北京的北京的赵先生先，赵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有人给我们的话题啊，真是无厘头，是吧？这我也能理解，这件这么大的事儿，那么多可以讨论的。讨论他干嘛？这 那这样吧，您觉得这件事情的看点里面，看 点 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件事儿，我觉得地球人都知道，不用评论了。我就想说什么，在飞机上居然有2个团是中国大陆去的，是吧？ 嗯， 这让我很震惊。为什么？那么点小城市都有这么组织这么多孩子去美国，就说明这一假期有多少人去美国？ 嗯， 可是我们天天的骂人美国这不好那不好，是吧？结果呢，还是把孩子送那儿去。当然那地方就好了，他们这些家长怎么送朝鲜？而且咱们天天听节目骂人美国什么刘斯特登，是吧？但是这不都去了吗？所以我这是最感兴趣的。 哎，这个赵先生总能够从平凡的事件当中看出不平凡的 这个 观点来。而且据说这 个中学，人家这个游学哈、夏令营的传统已经今年是第10个年了。 这个收费也不便宜。好，这个接下来是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哎，李小姐，您怎么看？刚才有这个赵先生觉得这事情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我觉得怎么说呢？首先我也看到了那个照片，就是我觉得他拿的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箱子。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出了事儿逃走的时候，那个拿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拿着很顺手的话，拿着东西一起逃走，我觉得这个很合理，这就是人的一种本能。 嗯， 如果这个箱子在你那个头顶上，那个就是那个行李箱里放着，那个时间根本不可能说再考虑站起来打开上面那个盒子再把行李拿出来，就绝对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了。 嗯、 所以我猜他可能这个行李就是在手边， 嗯， 然后也比较好拿，然后他就拿下来了。 还真是，如果是这个在行李舱里的话，他要拿还拿不到。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虽然这种行为不是，肯定是不鼓励的吧，但是人家随手就拿了，我觉得是出于一种本能。 嗯，关键是最后他 也 成功了，也能够成功的逃出来，还带着行李逃出来了。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乘客在通过那个逃生梯往下逃走的时候， 嗯， 会有那个空乘人员在旁边，就算是指导吧，反正肯定有空乘在旁边的。 嗯， 如果真的你拿了一个特别不合适的东西，肯定会制止的。 好，北京的李小姐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哈， 本能反应，而且如果不行的话，应该会有人制止。 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这样的做法，在逃生当中可能有点不太寻常的逃生方法？ 嗯，这一个是可能就我感觉就是当时的情况不是很紧急。 嗯， 对吧？他还有时间去拿行李。 嗯，您觉得这个可能当时事故不是那么严重？他的判断哈，至少。 对对对，这是一个。一般来说，发生灾难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大家都那个提倡的是首先是要保证的生命安全。 没错。嗯。 啊，但这些人能够到这个时候去，还去拿自己的行李，还不想到去边上是什么有需要人需要帮助的人。 嗯。 这时候一定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已经死了人了，也伤了那么多人。 嗯。 这些人一定是需要人家有帮助的。 嗯。 因为他们是在现场的人，是在最零距离的人。是吧？那个最快的速度可以帮助到其他人，但这些人没有做， 嗯， 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 嗯，目前看好像是一个韩国人， 啊，这些都是韩国人是吧？ 好像这个带着行李跑的这位是韩国人， 哦，那还好， 还好，这个没有让国人丢脸， 对对对对，没有让国人丢脸 啊，好的， 因为我们国人在那个国际上的有些声誉不是最好。 好，谢谢， 大家能做得更好一点。 好，谢谢上海的吴先生哈，吴先生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有光彩的一个做法。的确，我们在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啊，虽然说。用上的机会很少，但是你会听到这个空乘的安全讲解，就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不要拿行李，不要拿行李。这当然是，我觉得这是一定是标准啊。那可能我们看到有微博的网友说，在当时出事故的时候，你如果不是坐在机尾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真的有人已经这个丧生了。当时可能大家的判断只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但是并不是一次马上危及到你性命的事故。所以说，这真的取决于你在临场的判断。不过我们。觉得如果说真的你要是问我应不应该这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做，毕竟你当时很难说准到底怎么回事。 对，而且这次事故呢，现在有分析说哈，起码有六大这个原因值得大家去猜测。 嗯， 目前黑匣子已经取出来，快可能几个月，但是慢呢可能花上这个几年去查出它最终这个酿成事故的原因。 嗯， 我们对于这起空难的关注会一直持续。 是，也这个在这里也是向这两位目前为止证实遇难的来自浙江的 两个 女孩子是。还有他们的这个家属表示非常沉重的哀悼。 好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琴， 我是樊素，明天见。